欢迎来到第二部分的陪伴成人篇。咁好啦，继续同阿 Jack 讲返呢个瞓觉啦。我哋头先大家都好在意。就係好多人，其实好多朋友，就算我自己呢，有一排压力好大呢，其实都会瞓唔着。即点都瞓唔着，可能凌晨三点就啊一个钟头醒一次啦，基本上半个钟头醒一次。咁其实呢，后咪点解嗰一排我讲返先我自己做个例子啦，点解会系咁呢？其实就系、是、我系开展咗一啲新嘅事业啊，即系 side business 啊，基本上咁就我俾自己好大压力啊，因为嗰样嘢全部都要我自己做嘅，咁我就觉得自己又做得唔好啦，但系又要 set 咗个 deadline 要 push 自己去完成啦，因为我哋教噶嘛，你要 set 个 deadline 啲嘢先至会完成噶嘛，如果你就冇推动力啦嘛，呢个从细我哋教噶嘛，系咪先？咁大家都知嘅，咁呢样嘢就令到我咧系好辛苦啊。即系每日都有个煎熬啊！我个价值观就系建立喺我呢个 side business 成唔成功嗰度。咁调翻转，我越大压力咧，我啲嘢又呕唔到出嚟，咁就好似樽颈咁样啦。好似头先咁讲，一路向自己扯自己落去，系个人系好辛苦。 系 咁如果系譬如我咁嘅 case， 你会有啲咩建议啊？ 其实既然咁样辛苦嘅话，咁就系我哋可以做嘅系营造一个舒服嘅环境，俾自己瞓觉嘅时候会舒服啲。咁自己瞓觉舒服啲，加埋系 divert 自己嘅专注力，唔好一路谂呢件事。当然系好难噶， 好难噶。 系啊，但系最少你又做少少嘢 ，divert 一下自己嘅专注力，唔喺呢件事上边一路转一路转。咁慢慢分散，慢慢分散都可以帮到。咁如果我哋用身体嚟讲嘅话，你自己都系临瞓之前浸下脚啦。俾啲气行得顺畅啲啦， 要中医上啊， 中医上啦，系啦，而家将啲气带落去啦，冇一路系脑嗰度一路转转转到自己成晚瞓唔着啦，咁咪可以按一按脚咯，用啲 massage 系啦 ，massage oil 咁样，咁脚系你成个身体嘅 reflection 嚟噶嘛，所以有 reflexology 咁样嘅，咁你按一按俾自己舒服啲，你都可以瞓得好啲嘅，尤其系反射头部、脑部嗰啲脚趾公嘅位置咯。 哦，即系如果系按系按边个位 啊？你个 toes， 即系脚趾，全部脚趾就得噶啦。 系啦，尤其系最大嗰个啦， 最大脚趾就 呢度， 就咁样按，攞啲或者香薰油啊，或者乜都好啦， 乜都好啦， 你唔油冇油都得噶啦。 系啦，按就 你自己按就得啦。 系啦， 即系其实或者浸下脚啦，你唔喐就 系啦，最简单就浸下脚啦。咁复杂啲就按下佢啦，咁样都可以帮到自己身体会舒畅一啲。咁我哋讲紧瞓唔着就系气一路留喺你嘅脑嗰度嘅时候，佢唔顺畅嘛。 系啊，咁你越瞓越唔到，越瞓越唔到啦。即系尤其系，譬如我屋企人啦、啊，一谂起星期一要翻工就，哦，星期日通常我谂唔系净系我哋咯，我谂好多香港人咧，星期日瞓觉咧， 系啦， 就咧瞓唔着嘅， 系啦， 或者瞓得唔好，因为要准备星期一翻工。 冇错啦，你要准备呢个翻工嘅压力系好大嘅，但系好多时候你都系同一时间提醒自己，咁大嘅压力又帮咗你咩事呢？系啦，咁不如好似小朋友做唔到功课啦，咁做唔到就算啦，我去搵第二样嘢咯。 你又好啦，我系阿 Jack， 我搵你做阿爸阿妈，唔该你真系好啊，做唔到就走啦。 咁做唔到你一路逼你自己喺嗰度八个钟唔可以喐，一路谂同一件事，咁有何苦呢？ 咁除咗呢两即系呢几个嘢啦，仲有冇俾多个 tips 你啊？要瞓到 呼吸， 呼吸啊， 调匀你嘅呼吸， 嗯， 将专注力摆喺你嘅呼吸。吸气入去，佢哋数一二三 ，hold 住两秒，一二入呼出嚟，一二三，慢慢咁样一路做，做十几次，自己闷都会瞓着。 啊，系呢、這个我试过， 系啊， 真系得噶， 呢个得噶。咁样因为讲紧人嘅身体就咁样样，你气唔顺，你就会好多问题出现，尤其瞓唔着，呢、這个都系气唔顺，一路棘住喺某一个位嘅。 系系系， 系啦。咁如果你可以调匀自己呼吸嘅时候，咁你自己就好容易瞓着着啦。所以营造一个环境俾自己做一啲嘢，跟住系调匀你嘅呼吸。好大多数嘅时候呢、這个问题可以变成化解到。 係啊，因为其实我又有啲朋友呢佢长期食安眠药。 係。 咁其实真係唔系咁好嘅对身体。 嗯，都会有影响㗎。 其实冇面对过呢个问题。 係。 都唔系一个问题嘅，其实你系身体俾个 signal 你，去处理呢方面嘅失衡嘅。 系啦，呢个系讲紧，其实系讲紧面对咯。你冇俾自己面对你边度失衡，加埋点解会有呢个 cause 会失衡咧？咁好似你系工作压力大，咁我有啲 case 因为搵我，好多人系讲紧感情嘅问题，有啲系 X 嘅问题咧。 X 嘅问题 未放低咧？点解佢会咁样做咧？点解佢可以咁样？ 仲谂紧点解？ 系啦，都系分开咗好耐啦。佢会唔会仲中意我咧？佢点解可以咁样就系、是、咁样话唔要就唔要嘅咧？ 哦，呢、這个真系好大嘅迷思啊！又系嗰句，因为我好多朋友，即系佢冇搵唔到下一段关系，或者佢接受唔到下一段关系，就系因为个 X 咯， 系啦， 个不忿啊， 系啊，不忿啦，个怨气喺度咯。 啊！嗰、那个怨气又点样？即系陪伴自己啦。当我依家有呢个不忿喺度啦。咁你点样？我点样去陪伴自己去解决呢？唔系解决嘅，去转化呢个不忿。 所以呢个不忿其实系好多时候系情绪过唔到。咁咧，我哋发现情绪，人嘅情绪同我哋唔讲色彩啦，讲香氛都好啊，味道都会好影响你嘅情绪噶。所以我哋啱啱一路讲营造一个环境，当然冇咁快速可以改变一啲嘢，但系有啲特别嘅 blend 啱你而家用嘅时候，或者啲特别嘅味道啱你而家嘅时候，你咁样呼吸嘅时候，身体顺啲嘅时候，咁就会帮到自己好多啦。今日有啲时候系特别一啲天然嘅我哋制出嚟嘅配方啦 ，blend 啦，擦喺身上边，俾身体得到一啲能量嘅满足嘅时候，有啲嘢你自己会放松出嚟嘅。 但系呢个就要长期慢慢做啦。 系啦。 咁有冇啲小 tips 系，譬如我哋每日都可以嗰、那个情绪出到嚟之后，咁我点样去处理咧？我樽油啊，啱啱擦晒啦。 系啦。 咁点啊？ 咁又翻呼吸啦，加埋系俾自己睇，谂一谂，我唔中意佢，我唔妥佢咁样做，咁我要系乜嘢咧？我要喺度俾自己纠缠，系我唔中意佢，好讨厌佢，点解可以咁样嘅？咁换一个方向，咁我要乜嘢咧？ 即系唔好谂拒绝啦。 系啦，唔关乎佢事嘛，佢 past tense 嚟噶嘛。 系啊 ，past 系咯， 唔知 past 十年都有嘅，有啲 廿年啊，三年啊，好多啊，听过。 系啦， 咁就系 focus 翻我要啲乜嘢。 冇错啦，我要乜嘢呢个系好重要噶。 即系当你个脑咧，我哋个脑习惯咗将一啲唔好嘅嘢咧去攞咗出嚟，不断咁样喺度 focus， 咁样打灯啊嘛，就将啲好嘅唔好嘅嘢打灯。咁我哋就调翻转，系将嗰啲好嘅嘢再攞翻翻嚟。 冇错啦，你将 focus 摆喺度咯。咁好嘅嘢系攞翻翻嚟嘅时候，咁就俾自己开始 plan， 我点样去得到我想要嗰啲好嘅嘢咧？我想要嘅嘢咧，咁自己嘅态度慢慢会调节喺 focus 喺呢度，时间摆喺呢度。咁之前勾住你嗰啲唔开心嘅嘢，慢慢会松咗咯。 但有个好奇怪就系，好多人就会觉得我攞唔到呢样我要嘅嘢，系因为我嗰个伤痛扯住我，咁事实又真系嘅， 真系嘅。 咁但系你好多时我要呢样嘢，跟住我个脑咧，另外一边咧就会话最衰都系啊边个廿年前同你分咗手，所以搞到你今日咁样。咁其实呢个 my chapter 咧，基本上就系个人都有噶。 系啊，一个拉扯嚟噶。但系我哋讲翻人，好多冇得选择，但系有啲嘢可以选择噶。我做第一 focus 系过去唔开心啦，我就将来开心嘅嘢咯。呢个你可以做一个选择。唔容易，但系你可以做得到。最少你每一日重复同自己讲，我要 focus 喺呢度。所以点解上次好似你参加个 workshop 啦，咁有啲嘢我哋会写低自己想做嘅嘢啊，每一日 review 俾自己，将自己 mindset 一路调节喺呢个方向咯。 系啊，好似上次我参加 Jack 嗰个 workshop 啦，咁就系、是。佢都会系叫我哋，我少少经验分享啦。咁、那个 workshop 其实就系好简短嘅 workshop， 一两个钟嘅啫。咁其实最主要就系、是、去俾我哋做一个 reset 嘅，即系重新启动我哋嘅生命，就系、是、将一啲唔要嘅嘢咧，就写低佢，跟住就系唔要佢啦。我哋就写低一啲我哋要嘅嘢， 冇错。 跟住就会从唔同嘅颜色里面咧去揾翻，其实我哋个心里边系要啲乜嘢啦。咁跟住就会对住嗰个颜色嘅嗰幅图像啦。咁就系作一个提醒啦，因为颜色都系疗愈嚟噶。 冇错。 咁其实呢个就系一个简单嘅方法去 reset 翻我哋自己，将我哋自己嘅专注力，扯翻去我哋自己嘅身上，即系就系你讲嘅陪伴成人篇啦。 系啦。 就系因为好多时我哋啊，我今日要赶住翻工啦，跟住可能我。两点钟要交个 project， 四点钟个 presentation， 六点钟要见客。咁每一日个日程都系排到满嘅，但系你听我讲呢啲嘢，全部都唔关我事。 系啦，都唔系你嘅事，你系做紧啲嘢俾其他人啦。 系为咗我嘅生活啦，为咗我嘅生存。但系生存系一好重要的一部分，但系唔系我哋生活嘅全部啦。 系啦， 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就忘记咗呢样嘢。 冇错啦，最重要系忘记到自己咯。 系啊，忘记咗自己，冇个时间去俾翻自己。咁所以阿 Jack 呢个 workshop 其实即系我觉得大家我哋自己可以自己，当然你可以选择参加个 workshop 啦。但系另外一样嘢其实好简单，你将个 focus 俾翻一日俾翻三个字咧，十五分钟啦，半个钟嘅时间俾自己。 冇错啦，加埋 mark 低自己真正想要，因为每一日好似你讲翻工啦，去做唔同嘅嘢啦，你嘅变化太多啦，你会唔记得初初嗰最 peaceful 嘅 moment， 自己想要嘅系乜嘢？ 系啊。 咁啱啱讲紧感情就系话，你状态好嘅时候，你会知道自己想要乜嘢。 状态唔好就关嗰个死人 有翻嗰个啦， 系啊，嗰个死人头子啊。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睇得到嘅嘢提醒自己，我要乜嘢，又将自己拉过嚟呢一边啦。 系啊，即系可能你话我都唔知道我自己要乜嘢嘅，咁、会唔会话简单啲？我要开心， 系， 我要幸福， 系啦、 啊。其实咁样又得唔得咧？ 咁又得，开心幸福咁呢四个字，咁自己由呢度开始延伸咯。我点样会开心咧？点样会幸福咧？自己谂一谂，自己有咩 moment 系觉得开心幸福咧？或者系睇到人哋点样嘅情况会开心幸福？用呢啲方式去揾翻自己嘅方式，或者我哋咁啱啱讲紧用颜色嘅方式、味道嘅方式揾翻自己点样会开心幸福咯。 咁所以其实就系睇下我哋愿唔愿意去做。 系啦，呢、這个就系选择啦。你愿唔愿意俾自己呢个机会呢？好多道理我哋都会讲出嚟同大家分享，但系你愿唔愿意呢？ 系啊，即系或者我哋都讲咗唔同嘅 tips 啦。 系啦， 好多时就系话你点样转化我哋自己嘅生命呢？其实唔系阿 Jack 或者我可以帮你转化到你哋嘅生命啊。 系、 你要同自己嘅生命去负责咯。 系啦，如果你肯俾自己呢个机会去做呢啲唔同嘅尝试嘅时候，好多时候你好快可能感受到改变㗎啦，咁我哋讲返有信心啦，有信心就有多啲兴趣，咁呢一方面就可以将自己拉扯出嚟，冇入去以前唔开心嘅地方，反而係好有兴趣热情追求而家新嘅自己想要嘅嘢囉。 即係其实逐步逐步咁样嚟囉，即係我哋唔会諗你一步登天， 係啦， 但係你听下我变咗另一个人，我已经系变咗 Jack 老师啦，咁但係其实唔会㗎嘛，咁係我哋每一日系透过少少少少嘅观察，少少嘅陪伴， 系啦， 少少嘅注意力， 冇错啦， 或者少少嘅呼吸， 系啦， 去令到自己去跳出我哋一路自己定嘅规范。 冇错啦，冇错，我哋学嘢都系咁噶。如果你谂翻以前细个学嘢到而家，都系每一日学少少嘛，积埋积埋就学一个课程完成啦。咁都系咁样嘅方式嚟俾自己做一啲嘢嘅。 其实依家基本上你唔需要话去到乜嘢嘅。几要过咗一年半载，好似学满师之后咧，你先会见到自己嘅变化。但系其实依家唔系噶嘛，基本上依家我深信啦，如果你以持之以恒，你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去实行呢个对自己嘅关注，对自己嘅陪伴，或者对自己嘅呼吸，或者俾啲时间自己咧，基本上我深信啦，我觉得应该肯定系一两个礼拜之后咧，你已经见到。你自己生活上有个转大咯， 冇错啊！如果系我自己嘅呢啲 clients 嘅身上面睇到，有啲时候基本上一个星期或者几日之内，你都会见到少少嘅改变噶。第一步佢肯咁样做咯，所以你肯俾自己呢个机会，跟住呢啲 routine， 俾自己有一个新嘅方向去跟随，跟住用唔同嘅方式俾自己放松啦，俾自己舒服啦，呢、这个都系我哋一路讲紧。我唔好逼自己，我一路逼自己做唔愿意嘅嘢，咁就係做返一啲自己愿意舒服嘅嘢囉。 係啊，我哋唔係逼自己去做阿 Jack， 或者唔係逼自己去做阿 Mika， 即係做另外一个人。 係啊， 即係好多时呢，我哋见到嘅某啲人呢，喺我哋身边觉得佢好叻喎，佢又样样嘢都好好喎，佢就係我嘅 role model 啦。 係， 咁我就要逼自己呢，就要去行佢嘅路啦。 係啦， 我要好似佢咁成功啦，但其实就係夹硬将自己推咗去另外一个箱嗰度啦， 系啦，因为嗰个唔系你嚟噶嘛，你 系啊， 你勉强自己扮第二个人，可以扮得好好，咁你当然我哋都可以做到呢件事，但系你都会到一个 moment 话，咁呢个系咪我要嘅咧？ 系啊， 咁不如而家就问下自己，咁我要嘅系乜嘢？由呢度磨晒啲时间去做第二个人，不如做翻自己想要嘅。 同埋其实好要提翻大家，就系我哋习惯咗将过去嘅历史去计划我哋嘅将来。 系啊， 啱唔啱啊？ 系啦， 呢样嘢其实就我可以话 100% 话俾你听系。 好錯嘅一樣嘢。 嗯， 基本上因為依家宇宙係無限啦，所有嘢都不斷咁樣去轉變噶嘛。 係， 我哋唔可以用我哋嘅歷史去 project 翻，原來我哋依家每個人都可以拎住個電話， 嗯， 周街行噶咯，或者周街上網噶咯。你試問你廿年前呢啲，可唔可以用歷史去 project 呢件事出嚟啊？其實冇可能噶嘛。 係啦， 即係如果係機器上都可以作出呢個咁突破性嘅轉變，點解人唔得咧？ 就系、是、咯，加埋我哋经常用我过去嘅经验历史嚟吓亲自己咯。 系啦， 你又重复不停吓亲自己，唔俾自己行出嗰一步咯。 系啊，因为我以前做过呢样嘢咧，我就唔得噶啦。 系啦， 我做亲就唔得噶啦。 系啦，所以我哋讲紧感情都系好多人咁样啦。以前同呢一个人咁样嘅人拍拖， 咁嘅人种拍嘅， 我就受伤啦。 系啦， 嗱，所以以后我玩翻嘅一定唔系咁样嘅人。但一路咁样谂嘅时候，你又揾翻咁样嘅人咯。 系啊，但系其实唔好理揾唔揾翻咁样嘅人啦。我谂大家唔记得咗，其实我哋会进步。 系啦、啊，我哋唔同咗啦嘛，我哋经历过啦嘛，成长咗啦嘛。 系啊，你唔好净系讲你自己进唔进步，环境都会进步。 系啊， 社会都会进步，而基本上好似一堆嘅公式咁，你周围嘅 parameter 或者 variables 都转晒啦。 系啦、 啊，咁。点样你呢段关系或者际遇会唔同呢？ 系啦，其实好多嘢都变晒啦，咁唯一冇变可能系自己啦。 咁但系如果你选择唔变咧，其实系当然你有自己嘅选择，你可以选择唔变啦，五十年不变啦。但系你对周围环境啊关系嘅冲击咧，你我哋会好辛苦。 系啊，你会更加辛苦咯。所以我哋又讲翻选择喺你身上边嘛， 系啊，其实真系无极限嘅。我哋常常惯咗就俾咗个限制自己， 嗯， 系咪啊？ 系啦，因为自己会惊啊，所以你就俾自己限制一个觉得安全嘅范围入边咯。 系啊，惊呢样嘢，其实我真系想讲少少，就系话你点样突破呢个恐惧咧？ 系啦， 我觉得就系我自己嘅方法就系话。好，就算我真系去到我谂嗰个最差嘅时空状态，嗰个结果我会点？ 系啦， 我会点？ 系啦， 我直情幻想我自己系真系落到嗰个最恐惧嘅情况，咁样点？ 系啦， 即系咪咁严重呢？就算系咪真系会死得呢？ 嗯， 我就算我真系死咗嘅话，咁系咪代表我好惨呢？ 嗯。 即系又另外一样嘢啦，就算我得到呢个结果，咁我又会点呢？即系咁样系慢慢去帮我自己打破咗呢个恐惧。 冇错啦，因为你知道最差系咁样啦，咁其他都冇差过呢个啦。 但系我唔会期望我系最差啦。 系啊， 咁但系我系同自己个脑讲啊，一部分嘅脑，即系我哋自己嘅思想就会话你唔好去啦，好惊啊。 系啊系啊， 你会咁样咧，你就会跌低噶啦，你就会跌得好痛噶啦。 系啊， 咁你就会谂你跌得好痛，最后咁又点啊？即系好似晒冷咁啫嘛，其实好似玩紧 show hand 咁啊！即系佢你俾人吓，跟住佢你又会带翻佢转头。其实最紧要就系你带翻佢转头。 系啊， 咁啊点啊？ 系咯，所以最差就系咁样啦。咁 nothing to the worst， 咁你自己任何一个选择又好，决定又好，都会好过呢个最差啦。 系啊，因为你已经我唔系准备我系最差，而系我估计就算最差都系去到呢度。 系咯，所以我哋讲紧唔系讲紧失败，系讲紧。离成功仲有几远？ 系啊， 系啦，每一步你行前一步，咁就系离成功或者你想得到嘅目标又近一步啦。甚至系感情一样啦，有啲人你会问我，咁同呢个人得唔得噶？可唔可以同佢拍拖啊？佢会唔会接受我嘅呢个邀请啊？呢啲嘢，咁其实最差就唔同你拍拖啦嘛。咁你做咩咁惊谂咁多，唔同佢敲讲声，我哋可唔可以一齐咧？系咪？呢个系好简单嘅举例，但系最差就系咁样啦嘛。 即系其实你都系惊佢唔同你拍拖啫。 系咯。 咁调翻转啦，最差就系唔同你拍拖啦。 系啦。 调翻转，你有几伤害性就系你自己去感觉啦。 系啊，你自己可能十晚瞓唔到，因为佢可能觉得我唔够好啦，唔够有钱啦，冇层楼啊乜乜嘢，你谂好多嘢咁。就是要同唔要啫，其实 系啊， 系咪？所以好多时候我哋自己谂出好多嘢嚟吓亲自己。 系啊，习惯咗啦嘛。 系啊， 因为呢个系我哋由细到大嘅训练嘛，社会嘅训练嘛， 一路吓亲自己，吓亲自己咯。跟住呢个系冇益处噶。 系啊，咁即系当我哋依家咁样喺度吹水，就会觉得啊，大家就会觉得好似好轻松啦。我明嘅，当我哋即系在于当事人嚟讲咧，总会有一个困难喺度啦，同埋有一个挣扎嘅。但我都希望大家听众就系、是、听到我哋分享之后，其实都会明白到有好多事情唔系我哋心目中谂得咁严重。 嗯， 系啊，呢个系好紧要， 好紧要噶，好紧要噶，加埋自己系有选择。 系啊， 咁呢个系陪伴自己嘅，系好重要嘅一个嘅 key 嚟噶。 系啊，即系我又最后我想分享嘅就系、是、有人最近同我讲嘅就系话，就算身边冇一个人支持自己，我都要系支持自己嗰一个。 冇错啦， 呢个系好紧要， 好紧要。今日呢个系我 commonly 同大家 share 一个，你要做第一个支持你自己嗰个人。 系啊，我哋唔系最后尾啊。 你冇话全部人支唔支持你，跟住自己都冇支持过自己啊。 系啊，如果身边周围人支持你，但系你自己唔支持自己咧，你永远都系去唔到你想要嘅嗰步。 冇错啦，所以自己系支持自己嘅第一个人，自己系爱自己嘅第一个人，自己系陪伴自己嘅第一个人。 系啊，呢、這个就系我哋今日陪伴啦，成人。篇嘅其实最主要嘅主旨啦，咁希望大家听咗呢集嘅分享之后咧，大家有啲领会啦，或者有咩问题可以喺 YouTube 度留言翻啦，咁我或者阿 Jack 咧就会解答翻你哋嘅提问嘅。 系啦， 咁啊 Jack， 今时间差唔多啦，其实你有冇特别啲嘢想再同听众讲翻？ 咁讲到陪伴嘅话，咁我呢度都系讲下少少我嘅书，我哋就谂十月出版啦。虽然讲咗好多次，但系因为色彩出咗啲问题，不过而家重新排过十月，我哋就要出版版呢本书。咁呢本书都系陪伴大家嘅一个方式，因为入边有好多唔同嘅心情，你系人生唔同嘅阶段、唔同嘅时段，都可以睇翻有自己陪伴自己一啲说话，有陪伴自己一啲色彩同文字。 系啦，由透过呢个颜色啦，我讲少少 background 啦，可能之前大家色彩嗰集大家冇听过，咁好快就系话透过唔同嘅颜色，系去引导我哋自己去找寻翻我哋一啲部分系需要去注意啦，或者需要去陪伴啦，需要去关怀自己嘅，讲紧自己嘅，咁绝对系一本治愈嘅书嚟嘅。 系啦。 同埋自我觉醒嘅书啦， 冇错， 咁都好有兴趣啊！想快啲想睇到你本书啊！咁真系唔好再迟啦。 好啊， 咁好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再次多谢阿 Jack 今日上嚟同我哋讲陪伴系列嘅成人篇，咁多谢大家收听，下次我哋再倾过，拜拜， 拜拜。